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Noon， 以彼和他们所书写的门士，你为主的恩典，你绝不是一个分人，你必得享受不断的报酬，你却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。你将看见，他们也将看见，你们究竟谁是害分病的。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背叛他的正道的，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。你不要顺从否认真理的人们，他们希望你柔顺的，他们也柔顺。你不要顺从每个妄事的、卑贱的、说谎的、禁谗的、吝啬的、过分的、犯罪的、粗鄙而且是私生子的人，那是因为他有财产和子嗣的。有人对他宣读我的迹象时，他就说这是古人的故事。我将在他的鼻子上打上烙印，我却已考验他们，犹如考验原夫的主人们一样。当时他们曾门市，他们必定在早晨收获原夫里的果实，并不留一部分给平民。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，从你的主发出的灾难降临那个原铺，一旦之间变成焦土一样。他们曾在早晨彼此相呼，你们当在早晨到园里去，如果你们想收获。他们走了，途中悄悄的商议，今天绝不要让一个平民走进原铺。他们早晨起来认为自己是能遏制的，当他们看见原铺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却是迷雾的，不然我们是被掠夺的。他们中最优秀的人说，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吗？你们怎么不赞颂真主呢？他们说，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，我们却是不义的。于是他们大家走上前来互相责备起来。他们说，伤宰我们，我们原是放荡者，或许我们的主会比这更好的原谱补偿我们，我们却是恳求我们的主的。刑法就是这样的，后世的刑法却是更重大的。假如他们知道，敬畏的人们在他们的主那里必将享受恩泽的乐园，难道我使归顺的人们像犯罪的人们一样吗？你们有什么理由？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？难道有一本可供你们诵习的天经，在那本天经里你们却有自己所选择的？难道我曾与你们缔结过复活日才满期的坚定的盟约，因而你们却有自己所判断的？你问他们，他们中有谁能保证那件事呢？难道他们有许多配主吗？教他们把那些配主召唤来，如果他们是诚实的人，在那日大难将临头，他们将被召去叩头，而他们不能叩头，同时他们身遭凌辱，不敢昂视。而过去他们健全的时候都曾被招去叩头。你让我惩治否认这训词的人吧，我将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渐趋于毁灭，我优容他们，我的计策却是周密的。你向他们索取报酬，教他们负担太重呢，还是他们能治幽玄，故加以记录呢？故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，不要像那个葬身鱼腹的人一样。当时他拗着怒呼吁他的主，假若从他的主发出的恩惠没有到达他，那么他必受责备的被抛到荒凉的地方。此后你的主拣选了他，并使他入善人之列。不信道的人们几乎以他们的怒目使你跌倒，当他们听到宣读教诲的时候，他们说他却是一个疯子。这古兰经不是别的，它是对全世界的教诲，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